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2018年2月16日，也就是农历狗年的大年初一，由陈思诚执导，王宝强、刘昊然领衔主演的悬疑动作喜剧冒险系列影片《唐人街探案2》将在全国公映。这也是当年火爆银幕的电影《唐人街探案》的续集。《唐人街探案》是由陈思诚自编自导，王宝强、刘昊然、佟丽娅、陈赫、小沈阳等主演的一部国产喜剧动作电影。最终，这部影片以近8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，让陈思诚的努力得到回报。那么您看过这部影片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唐人街探案》的电影故事。在拍摄期间，导演陈思诚戏瘾上身，为了给演员讲戏可谓是不择手段，时常是亲身示范，诚意十足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诚意十足的精彩影片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天赋异禀的结巴少年秦风警校落榜，被姥姥送到泰国找远房表舅唐仁散心。唐仁号称唐人街第一神探，实则却是一个坏大叔。二人在一夜花天酒地之后，唐仁却突然沦为了离奇凶案的嫌疑人。3个月之前，唐人街4家金行在一夜之间遭窃，丢失金条金块101公斤。经过调查，警探黄兰登最先锁定的一个盗窃团伙就是宋帕工坊的手工匠人宋帕，而且黄兰登最后确认失窃的黄金也藏在宋帕的工坊之中。然而就在黄兰登等人准备对宋帕进行抓捕之时，却发现他已经被人杀害。于是黄兰登立刻展开排查，确定进入宋帕工坊的入口只有一个，而且根据那儿的监控录像显示，在宋帕遇害前一周内，除了唐人之外再无其他人进入过宋帕工坊。因此警方立刻对唐人展开全城通缉，害得唐人和秦风不得不亡命天涯。与此同时，无敌幸运的警察草包昆泰，穷凶极恶的匪帮三人组北哥、越南仔、金刚，美艳风骚的老板娘阿香等悉数登场。为了活命，唐人请求多年的好友昆泰帮自己找了一条船，打算离开泰国，而秦风则趁机向昆泰要了一份案情报告。 在等船的间隙，秦风看了那份报告，同时也开始有点怀疑唐仁。 你真没杀人？ 当然，我真没有杀人啊。 那你去那儿干嘛？ 我那天在打牌，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。 你看， 电话那人让我四月十七日晚十二点到胸牌工坊拉尊佛像，送到海天大厦停车场，还说会把酬劳给我。那人让我填了一张取货单，然后就把钱给我了。我就是那些没洗啊。 箱子呢？ 按规定送到海天大厦停车场，那里只有一辆车在等啊。 你没见着收货人？ 没有啊，那人直接让我把箱子放在车旁边，那地方前高后下，阴气太重了，一看就是不祥之地嘛，谁愿意久留呢？ 你没打开箱子看看？ 那箱子是封死的吗？谁知道里面是黄金呢？ 有意思。 有意思？ 从证据看，你就是凶手。 我不是凶手了。 那人怎么死的？ 我哪知道他怎么死的？我定。 你不想知道真相是什么吗？ 我想活下去了。 别走了。 不走干嘛？ 破案。 没法消啊，这孩子怎么还说胡话了呢？ 他多好玩啊。 你别扯淡了，拿我的命在陪你玩。这玩你自己玩，我必须走。啊，船来了，老子又闪人了。 说着唐人朝那条船走去，结果到了跟前才发现那条船并不是去中国的，而是去非洲的。无奈之下，唐人只好放弃逃跑计划，准备留下和秦风一起查出案件真相，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为此他们趁夜去了一趟宋帕工坊寻找线索，不料却正好遇到了去那儿寻找黄金的北哥一伙。情急之下，二人躲进了宋帕儿子丹的房间，结果却在丹的床下意外发现了一个脚印。这时北哥接到黄兰登助手托尼的一个电话，然后就带着两个手下离开了。而唐仁和秦风也趁此机会离开宋帕工坊。至此秦风确定黄金盗窃案的团伙成员，他们分别是宋帕、北哥、越南仔、金刚和托尼。而给唐人打电话要他取货的那个人则是凶杀案的关键。随后唐人按照秦风的要求，让昆泰帮他从警察局弄到了宋帕的详细资料和他近半年的消费清单。从那儿，秦风发现了宋帕儿子丹一年前就已经失踪，而宋帕平时常去的一家咖啡店，他喝咖啡的时候总会坐在固定的一个位置上，而且总是拿着一个相机对着窗外的居民楼拍来拍去。为了弄清楚宋帕到底在拍什么，唐仁和秦风清查了居民楼的住户登记册，结果发现居民楼还真有一户人家的小女孩跟丹一个学校。于是唐仁和秦风敲响那户人家的门，而开门的人正是那个小女孩斯诺。 中国人？ 对呀、啊，你也是啊，小妹妹，太巧了。看，我们是警察，可不可以问你几句话了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叫斯诺。 大人不在？ 爸爸上工了。你这么小也可以当警察？ 他是我的舅舅了。小妹妹，这个姐你认识吗？ 她是我隔壁班同学，好久都没有去学校了，大家都说她失踪了。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这个姐认识吗？ 说着唐人又拿出了宋帕的照片。 那你有没有感觉最近有人在跟踪你啊？ 没有啊。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， 或者遇到什么怪人呢？ 你们算吗？ 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报自己的凶杀新闻，二人赶紧转移了斯诺的注意力。 你干嘛？ 你真好看。 谢谢。 就这样二人离开了斯诺的家，但他们刚到楼下就被金店严先生的人抓了起来。严先生号称唐人街教父，唐人街一大半的金铺都是他开的， 而这一次失窃的那箱金子也都归于他名下的金铺。尽管严先生相信唐人并非盗窃团伙的成员，但那箱子却终究是唐人给送出去的，所以他打算拿唐人去喂鳄鱼。为了保命，唐人赶紧说出了盗金团伙五人的身份，并且请求严先生给他们破案时间。最后双方达成协议，唐人他们必须在3天之内找回金子，否则就要被拿去喂鳄鱼。于是二人再次展开调查。秦风首先去了小女孩斯诺的家，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之前好像错过了什么。这一次秦风正好撞见了斯诺的养父李，并且发现他曾经乔装打扮进入过警察局。随后秦风再次来到宋帕工坊寻找线索，而唐人却对着工坊里的一座雕塑发起了呆，然后他突然惊坐了起来。 我知道了，你说那些录像里除了我没有其他人进出，对不对？ 对。 你和警察确定这里没有其他入口，对不对？ 对。 熊帕是被这降魔球打死的，他会不会是他做了太多坏事心生邪灵？ 进来了。 恐怖的事你还想得出来？ 监视器内容7天会自动覆盖。 所以呢？ 我不相信什么鬼神，唯一的解释，凶手一周前就藏在这儿了。 什么？一周前就藏在这儿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 歌野精武的求道者秘史，凶手为了杀人躲在天井里1个月。 大哥，那些小说吧。 福尔摩斯说过，排除所有不可能，剩下那个多不可思议都是事实真相。 那他藏在哪里呢？不会被发现吗？ 你还记得丹的房间吗？他就躲在丹的床底下， 那个脚印是他不小心留下的。 对。 可他每天吃什么呢？他的大小便怎么办呢？ 宋帕长郡咖啡馆，你还记得吧？ 这个人啊，之前经常来这儿。 自己家里一直藏着一个想杀死自己的人，这下就太恐怖了。 现在我们案件重演， 有这个必要吗？ 要破解罪恶，就必须接近他，甚至成为他。我演你，你演宋帕。 通过案件重演，秦风确定唐人取货那一天见到的宋帕并非真正的宋帕，而是凶手假扮的。所以那天晚上，他故意不让唐人看到自己的脸。然而，就在二人确定这一点的时候，一个面具人突然出现，袭击了他们。而后那个面具人纵火烧了宋帕工坊，唐人见势不对，拉着秦风就往外跑，但秦风却硬是掉头跑了进去，为的就是抢救宋帕电脑桌上的小蓝牙音箱。不过最后终究是有惊无险，二人都顺利逃了出去。但就在这时，托尼打来电话说自己绑架了唐人的暗恋对象阿香。秦风明白托尼是为了黄金而来，因为警方的误导，他和北哥几个人都误以为黄金落入唐人手中。在拯救阿香的过程中，托尼扣动扳机打伤阿香，唐人也借机把托尼打成重伤。随后唐人他们赶紧把阿香送到医院，结果黄兰登带人尾随而至。为了脱身，秦风故意把他们二人的行踪暴露给了北哥一伙，结果北哥一伙来到医院，正好与黄兰登等人遭遇。最终北哥手下金刚被当场击毙，北哥和越南仔也被带回警局。至于唐人和秦风则趁乱逃出了医院。这时秦风也几乎确认斯诺的养父里就是杀害宋帕的凶手，于是二人再次来到斯诺家，结果却发现服了安眠药的斯诺正躺在地上， 旁边还有一本正在燃烧的日记本。这时秦风赶紧扑灭了火，并把斯诺送到医院。就在这时，阴魂不散的黄兰灯又出现在医院，于是双方再次展开了追逐战。紧急时刻，秦风打算最后搏一把，再去宋帕工坊寻找黄金。二人搜遍宋帕工坊，最后在一尊塑像之中发现暗藏的黄金。至此，秦风终于弄清楚了整个案情的始末，但因为害怕伤害斯诺的感情，硬要唐人出面与理对质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唐人找出了黄金，黄兰灯也答应了给他澄清案情的机会。随后双方来到斯诺的病房，恰巧李也正在那儿。 你好啊，顾主先生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们见过，就在松花死的那天晚上，你忘记了？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 这话好像是烂书店里大反派的回答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想说的是，松帕被杀案和黄金失窃案，这本来就是两个案情，只不过恰巧的是，松帕也是黄金盗匪之一，所以这个案子才给我和黄警探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。 说重点， 故事要从死者死前一周，也就是说4月7日那天开始讲起。那天我接到了一个莫兴义的电话。 什么？你看， 现在我知道了，打电话的人就是这位李先生，这是他计划的一小部分，先找一个合适的替死鬼。我按约定到了冲华工坊，我以为见到的是死者冲华，而我见到的却是这位李先生。 不可能，他怎么进入现场呢？监视器根本没有拍到他。 我们这位李先生知道监视器内容7天就会自动覆盖，所以他提前一周就藏在了松帕的家里。很快我就如约而至了。 八孔， 最最精彩的就要来了，我们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凶手是如何离开现场的呢？就在刚刚，我撞翻了医院的手推车，我才想到了答案。这招简直就是太完美了，他要让我送的货根本就是他自己。他钻进木箱后，打开了工作室的音响，让我误以为继续工作的是凶犯，其实我看到的不过是一具尸体。他从里面锁住了箱体，我以为我运出去的是佛像，你们以为我运出去的是黄金，谁都没有想到我运出去的却是他，杀人凶手。我不得不说，干得实在是太漂亮，要不是他，千算万算只算出了一步，替死鬼找到了唐人街第一神探我的身上，这个案情简直就是天衣无缝。 听着是精彩，但李先生的杀人动机在哪呢？ 你一定知道凶帕的儿子丹1年前离奇失踪了。 知道啊。 可是丹就是这位斯诺小姑娘的同学，一定就不知道了。我们也是由这个线索知道了另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。这本日记一定是看过了。 谁的日记？ 他的日记，他在自杀前曾经毁掉，被我们及时发现了。 日记里写了什么？ 杀人动机。希诺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凶帕在儿子失踪后心里想产生的异化，他开始跟踪自己儿子的同学。 这么变态啊。 更变态的是，有一天他将斯诺诱骗回家，实施了强奸。 住嘴！ 女孩子羞于说出这一切，只能将心碎的经历都记录在这日记里。而母亲，我们的父亲不幸看到了这本日记。 就算这本日记是真的，你也不能指证我是凶手。 你要证据是吗？ 这种蓝牙音箱有记忆功能，你打开手机看能不能自动连接上。 爸爸，这是不是真的？ 我不后悔这么做，我爱你。 说完，李从窗户跳了下去，而且正好撞在了昆泰正在行驶的车上，所以再无生还的可能。 我爱你。 就这样，凶杀案和黄金失窃案一起告破，秦风也准备返回中国。但就在赶往机场的路上，秦风却突然叫停车，因为他发现在宋帕常去的那家咖啡馆对面有一家特别的酒吧，而结合其他的资料，秦风发现了凶杀案的另外一个真相。于是他立刻调转头到医院找到了思慕。 你不是今天回国吗？ 我想跟你讲个故事。 你怎么和那个大叔一样都爱讲故事啊？ 一个男孩失踪了，他的父亲一直在找他，他后来怀疑他儿子死了，更重要的是他怀疑杀害他儿子的可能是一个女孩。女孩发现了，她担心暴露，所以想除掉这个父亲。她知道养父对自己异常的爱，所以他编造了一本日记，并故意让养父看到。我一直在想这本日记后边被撕掉的部分会是什么，是什么不想给我们看到，也许是杀人方法吧。 我如果能杀死他，我会先找到一辆报废的车和一个替死鬼，我会在监控录像覆盖前潜入他家。我要让他受到千倍万倍的惩罚。 那本日记出现的时间、燃烧的速度都太强了，但女孩没想到一点，他诬陷非礼他的那个男人是个同性恋。 你说话好像不结巴了。 当然，这些都是假设，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一个死人的性取向。 可是我真的听不懂。哎， 当我没说。 这本书上说个体生命不同，但这世界上恶总量不变，每个人从出生就注定扮演各自的角色，有的是善，有的是恶。你呢？恶人是不是该这么想？ 看到斯诺惊悚的笑容，秦风心里打了个冷战，但事已至此，他也不想再说什么，只是提醒斯诺以后要简单的生活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。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唐人街探案》。影片当中，唐人的扮演者王宝强在拍戏期间真的摔掉了一颗牙，于是干脆他就镶了一颗金牙，这也和自己在影片当中浮夸的造型相得益彰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南征北战组合演唱的《萨瓦迪卡》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开呢？萨菲迪克在你泰坦的披萨，人杰伦来，谁说帅哥不能镶金牙？花见花开，身体也可以结疤。 火力全开，整个班卡快要被我掀翻，就是现在，热情被我点燃，让你看到这那系列全新的 superstar， 一路狂飙。 我们要解不开的谜，我们在这里靠他小朋友也不可能过分的听，我接待这个福尔马斯他未必搞得定，我创造了他是给包大人他未必摆得平。 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， 看奇葩没印象啊，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， 在你泰坦的披萨，等着人来，谁说帅哥不能镶金牙，花就花开呀，身体也可以结巴。 我们无卡到底是最大的搭档，见面之间就能威慑四面八方。 Oh, 不管命运那么难有多么夸张，重新振作起来换来一个